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87集，报案。前边正抱着小四子走的天尊，无奈回头看，就见两个跟踪的正正大光明地站在马路中间对视呢。 这俩小子太不像话。 天尊正回头看着，就听小四子问他： 尊尊，你有没有仇家？ 嘿，不然你以为玉堂为啥功夫那么好啊？我仇家功劳比我还大。 小四子被天尊逗得嘿嘿笑，后头白玉堂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一个喷嚏，展昭斜眼看他： 你跟踪好歹专心点吧。 你还真当他没发现啊？ 那有没有人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？ 小四子接着问。天尊微微一愣，淡淡笑了笑： 如果有个人做了一件你永远不会原谅的事情，可那个人每天都跟你道歉，想想尽一切办法补偿你，这样时间久了，你会不会原谅他？ 天尊似乎在走神，良久才问小四子： 如果有一天有人害死了你爹，你又不能杀了他为你爹报仇，然后那个人每天都跟你道歉，想方设法补偿你，你会不会原谅他？ 小四子摇了摇头： 不会吗？ 小四子接着摇头： 是不知道啊。 什么？ 要他做了之后才会知道我会不会原谅他哦。我就算不原谅他，他也应该道歉哦。原不原谅和道不道歉是两回事哦。 闻言，天尊呆呆望着前方。 那些对不起你的人里，有人跟你道过歉吗？ 天尊停下了脚步，后边白玉堂和展昭也停了下来，有些不解。虽然隔得挺远，但好像是哪里不太对。天尊站了良久，轻轻摇了摇头。小四子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以示安慰。天尊突然笑了，点头： 哼，如果突然有一天那些人的后人来道个歉的话，的确感觉会好一点。你把银子送过去，就是想让他们能感觉好一些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 嗯。 如果没好报呢？ 小四子对天尊笑，天尊跟他对视，眯眼。小四子捏了捏天尊的脸： 尊尊好帅呢。 那是。 天尊一挑眉，抱着小四子开开心心溜达走了。展昭要接着跟，白玉堂却是伸手轻轻一拉他手腕子。展昭回头，白玉堂摆了摆手，示意别跟了。展昭见白玉堂转身往回走，就跟上去： 你不好气啦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： 不担心出事啦？ 有人看着他呢，不会出事的。 展昭点头啊点头，看向屋顶： 那外公你也别跟了呗。 屋顶上拖着下巴坐着的阴侯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转身走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头继续查案，不过既然说了是无头公案，从何查起呢？刚走回开封府大门口，就看到门口停着一趟轿子，款式甚豪华，还有车马队伍全部挂有统一的家徽，一个圆圈里一对鹿角，正当中一朵梅花。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家徽啊。 展昭眼中也透出疑惑来： 这是鹿王梅烈的人马。 梅烈，论辈分他是赵普的表兄吧？ 嗯，大概是来参加寿宴的，所以顺道来看赵普和包大人呢。 展兄。 两人正处在门口，就听身后有人说话，展昭回头，只见不远处有人走过来。白玉堂也看了一眼，来的是个跟他们差不多岁数的年轻人，一身黑衣，考究华贵。他牵着马， 身后跟着随从，马背上还有猎物，看着像是打猎刚刚回来。 小王爷。 小王爷， 这是梅天云。 白玉堂想了一下，姓梅的小王爷，估计是梅烈的儿子了吧。梅天云却是一笑， 我是梅天飞，展兄把我跟二哥搞错了。 哦，失礼。 展昭有些抱歉地笑了笑，梅天飞倒是无所谓的一摆手，跟白玉堂见了个礼。 这位一定是白少侠，久仰。 白玉堂略点头看展昭， 我和我二哥是双生的，长得一样，他叫梅天云，我叫梅天飞，连我爹都会搞混呢，这世上只有我大哥和我娘不会搞混我们俩。 这梅天飞似乎性格相当开朗啊。 跟陆王来开封参加寿宴的吗？ 当然要参加寿宴，不过还有个别的事儿。 展昭就点点头，也没多问，反正不关他的事儿，管你是来干嘛的呢。可展昭没问，梅天飞却是主动解释了一句， 来开封府当然只有一个事儿了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看他，梅天飞一摊手， 是来报案的。 陆王梅烈突然带着儿子出现在开封府，并且说是来报案的，这还真是让展昭和白玉堂觉得吃惊。说起这陆王，白玉堂并不了解，当然名字是听过，只知道是世袭的陆王称号，家大业大。赵普本身亲娘是外族，因此在大宋并没有娘家的亲戚。这位陆王梅烈实则是八王爷的亲表兄，年纪比八王爷大几岁，十分喜欢赵普，因此赵普也就随着八王爷叫他表兄。梅天飞跟展昭打完招呼之后就先回馆驿了，展昭和白玉堂往开封府里走。 梅烈性格豪爽，还是比较好相处的，他常年住在北方，这次肯定是来贺寿的，应该是住在皇家的别院里。 为什么叫陆王啊？ 白玉堂一直听到这个名称，却不知道来由。 梅家貌似是世袭的贵族，家族世代都喜欢猎鹿，所以呢，用鹿角做了家徽。 当中的梅花是因为姓梅吗？ 嗯。 哦。 梅家三兄弟各有不同吧。梅天岭是老大，非常能干，继承家业的也是他。 嗯。 老二老三呢是双胞胎，你刚才看到了，人很开朗，好相处。不过老二嘛， 你刚才以为是老二，所以有点提防。 不是，我跟他们都没有什么深交的，不过梅天云性格极易冲动易怒，很容易闯祸，人也不太好相处，他一会儿要是胡说八道了，你别理他。 白玉堂听着展昭说话倒是挺向着自己，微微笑着点点头。两人正聊着往里走，就见陈修捧着个木盆跑了出来，一如既往的活泼，跟只山雀似的，看到白玉堂和展昭就打招呼。 少爷，展大人。 这什么？今天包羊肉馅饺子。 展昭见陈修拖着一盆的肉馅儿，疑惑，白玉堂一脸佩服看着展昭，心说就算一整块肉放在眼前让他看，他也未必能分出是什么肉，这猫剁碎了的肉馅瞄一眼就知道是羊肉。 嗯，小王爷吩咐准备的，说是今天有客人来。 展昭点头，陈修就跑走了。 赵普跟梅烈交情很好吗？竟然亲自吩咐做吃的， 用羊肉馅饺子招待陆王，这不像赵普的风格啊。再说了，这一桶得包多少啊？梅烈他食量很大吗？ 进到院子里，就见龙桥广正匆匆往外走，展昭和白玉堂跟他打招呼，右将军一招手， 你们俩这是从哪儿来的？看见元帅了没？ 赵普没在啊。 没呀、啊、人都跑了，偏偏这会儿他又不在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谁跑了？还没来得及问出口，就听到有人说话。 展兄。 展昭回头，就见从包大人书房的那一间院子的院门里走出来了一个年轻人。 这人看着30多岁，身材高大，相貌也很英俊，双眼有些微微的眯眯眼，样子看起来十分温和。展昭对他拱手：“ 小王爷， 许久不见，展兄依然英雄气概啊。” 那人笑着走过来，展昭笑眯眯跟对方寒暄：“ 这位倒是嘴乖，说这猫什么他都一般般，就是说他英雄气概，威武雄壮什么的。这光吃不长肉的猫才觉得爽快。” 展昭给白玉堂介绍，眼前这位很有大哥气势的，正是梅烈长子梅家的老大梅天岭。梅天岭给人的感觉相当的好相处，面带笑容也不是假笑，跟白玉堂说话的时候相当得体。白玉堂明白展昭会评价他能干，必然是有道理在里面。从初次会面来看，梅家三兄弟，老大和老三都是好相处的，这老二估计是个麻烦呢。 听说你们是来报案呢？ 展昭问梅天岭，告诉梅天岭他们在门口遇上了梅天飞，梅天岭也颇为无奈。 正是，我们三兄弟跟我爹到开封参加寿宴，带了一件寿礼，谁知道昨晚上被偷了。 寿礼被偷了？你们放哪儿被偷了？ 皇家别院里啊，说起来都丢人。我们大批人马进驻别院安顿，库房的门还是我爹亲自上的锁，门口安排了守卫，可谁知道今天一大早打开库房一看，东西没了，几个守卫完全不知道，别院外围的巡守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邪门了。 听着像是有经验的飞贼所为啊。 我们也是这么觉得，别院守卫森严，自问我们那些侍卫和皇城侍卫的功夫都不低，没理由东西丢了没一个知道，所以估计是功夫高强的江湖飞贼干的。 一会儿我们跟你去库房看看。 就等你这句话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